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92集，叛逃之罪。随着面前这扇古老木门的开启，一座宏伟而复古的地下藏书室出现在了周文涛的面前。 这是哪里啊？ 周文涛惊讶地望着门后这座昏暗的藏书室，一时有些犹豫不决。 如你所见，这里是这所女子学校的一部分，也是我所主管的藏书室。 九牙没有理会周文涛的踌躇，径直走进木门，踏上了下方的大理石悬梯。 这里设有结界，比外面安全多了，就算是灵玉台也不会找来这儿。 灵玉台？ 周文涛一愣，顿时顾不上犹豫了，连忙走入木门，追上了前方的九牙。 九牙大师，您知道灵玉台的存在？ 那是自然，我不仅知道灵玉台的存在，就连当初江瑶出入蓬莱也是由我引荐的。 九牙平静地说着，转身看了眼后方的周文涛，发现对方竟然僵在了悬梯边上，脸上一副惊恐戒备的表情。 哼，你不用如此戒备，我不是你的敌人。如果我真的和林玉台是一伙的，当初在机场我也不会救你。之前闯入候机厅的那两个灵玉神使，想必就是来抓你的吧。 九牙平静地说着，将手中的行李箱放在了藏书室中央的办公桌边上，又转身从旁边茶柜中取出两只杯子，倒了两杯茶。 我之前有听说你应该是加入了灵玉台的太宰部才对，但今日又为何上演了这场追逐战，还号称差点被人绑架？ 九牙说着端起一只茶杯，轻轻抿了一口。 这是我的事，不劳您操心了。 周文涛满脸警惕地说着，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一副随时准备跑路的样子。 哼，别怪我没提醒你，就凭你现在这样的处境，恐怕还没出这校门就被灵玉台他们给逮到了。 九牙靠在茶柜边上淡定地喝着茶，甚至连头都没有抬，像是吃准了周文涛不会走一般。而被戳中软肋的周文涛果然脚下一滞，一时走也不是，留也不是。 我刚才说过，我并不是你的敌人，不如说我与你的好友江瑶还有一定交情呢。 九牙说着，伸手拿起另一只茶杯，对着周文涛示意了下。 话说，要喝口水吗？想必你也累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周文涛警惕地看了看茶杯，又看了眼九牙，愣是没敢动。 原来没人告诉过你我的身份吗？ 九牙眉毛一扬，轻轻放下了手中的茶杯。 我九尾狐仙一族隐匿在世间修行，虽与灵玉台保持中立友好，但也并非为他们做事，你没有必要做无谓的担心。 九尾狐仙？ 周文涛愣住了，他目不转睛地盯着九牙的脸，恍惚中他隐约记起当初自己在元秋山古墓里重伤时，那道被江瑶召唤出为自己治疗的虚影。 当时小瑶身边的那道虚影果然是你。 周文涛脸色一变，虽然眼前的金发少年在服装造型上与虚影略有差异，但那副模样和气质却是如出一辙。 哦，看来江瑶在你面前用过我给他的弑神力量了。 看着周文涛那恍然大悟的样子，九牙平静地笑了笑，并没有否认。 我曾经分给过江瑶我的力量，而既然江瑶能接受我的力量，也间接代表着他对我的信任，不是吗？ 话虽这样说，但…… 周文涛低头踌躇着，但言语中的敌意明显降低了不少。 但我还是想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要把他带去灵玉台那种地方？ 我想你或许是对林玉台产生了什么误解。九牙端着茶杯，转身坐在了边上的沙发上，开口说道： 林玉台，作为你们人类的异能者组织，千百年来一直在暗界守护着人类社会的秩序与安全，它对于你们人类来说可是守护者的存在。而我之所以引荐江瑶去蓬莱，一来是受了友人的托付，二来也是出于江瑶本人的安全考虑，毕竟那个时候的他可是处在生命被威胁的状态呢。 可是现在林玉台那帮人只是把他当作利用的工具，甚至连我都被作为了制约小瑶的人质。 周文涛握紧了拳头，身体微微颤抖着。 我不想看到小瑶被人利用，更不希望他因为我而失去自由，所以 你就擅自逃离林玉台的监视，自己跑去找江瑶了。九牙抬头看了眼周文涛，慢慢说道： 恕我直言，就算你这次成功跑去了封都，你也是进不了鬼市的。况且就算你找到了江瑶，你又能怎么样呢？你以为你能帮他摆脱束缚吗？ 但至少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周文涛别过头，声音却越来越轻： 不，你错了，如今的你其实最应该做的便是什么都不做。 九牙摇摇头，轻轻叹了口气：江瑶是什么体质想必你也听说了，拥有这种能力的人如果没有一定的靠山，迟早会在暗界里任人鱼肉，而灵玉台的监视则可理解为束缚，但其实也算一种变相保护。至少目前来说，灵玉台并没有对江瑶做出实际不利的事，不是吗？ 这…… 周文涛哑口无言，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再说了，江瑶他是一个有自己想法的人， 很多事或许不是出自被威胁， 而是他自己的意愿。你怎么知道如今他和林玉台的这种关系不是相互利用呢？而你此次出逃引起的骚动，可能反而会给江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九牙继续说道： 真的吗？你的意思是我这样做会害了小瑶？ 周文涛一听顿时紧张了起来。你自己也说了，你的身份其实是制约江瑶的人质，有你在掌控中的话，林玉台才会放心让江瑶相对自由的行动，而一旦你脱离了他们的视线，对他们来说就好比风筝断了线，说不定他们会因此对江瑶采取一些强制措施，毕竟他们是不会允许一个拥有凶兽之力的无色体质者游离于掌控之外的。九牙说着放下了手中的茶杯。此外，灵玉台还有个规矩，一旦加入了灵玉台，获知过组织内部消息便自动成为涉密人员，而为保证组织的秘密不被泄露至外界，哪怕只是编外者的身份也终身无法脱离组织。要是有人试图脱离灵玉台，他们便会启动应急预案，调动大量人员进行全方位追捕， 而被捕后的那个人也会被判定为叛逃者， 接受惩罚。 什么？我到底做了什么蠢事啊？ 周文涛抓着头发懊恼不已。 那我现在回太宰部还来得及吗？ 如果是以前，我或许会同意你回太宰部，不过现在嘛……话说一半，九阳忽然低头斟酌了片刻，随即抬头看向周文涛，话锋一转：说起来，你说先前在机场时差点被人劫持了。 对，就在你救我的那间洗手间里。 周文涛点头说道： 那个人戴着帽子，我没看清他的脸，只记得他的眼睛好像是琥珀色的，那眼睛像是有魔法一样，就看了一眼，我的意识就像被抽离开来了，连身体都变得动弹不得。 琥珀色的眼睛吗？九牙轻抚着下巴思忖道：听你这么描述，倒像是中了摄神术的症状。 摄神术那是什么？ 周文涛问。一种控制人精神和行为的法术，操作者只要注视着被操作者的眼睛，便能影响对方的神经系统，使之听命于己。九牙抬头解释道：一般来说， 这种法术对修炼者的精神力要求极高，如果不是有一定修为的人，修炼此术会被反噬而精神失常。而一旦修炼成功，修炼者的瞳孔会变成特别的琥珀色，内力也会大大提升。 那么厉害吗？ 周文涛惊讶道。 能让别人听命于自己，这要是练成了，不就无敌了吗？ 那倒也不一定，摄神术从发动到控制完成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被施术者在此期间神经受到外界刺激，比如受伤剧痛之类的，便会跳出控制。你当初之所以能逃出束缚，估计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九牙有意无意地看了眼周文涛带血的袖管，平静地说道，此外摄神术对于修炼水平高于自己的对象无效，甚至可能会反噬，而施术者在修炼摄神术的同时也会变相损害到自己的神经，长期修炼会缩短寿命，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也因此术过于邪门，早就被正道所摒弃了。 这么厉害的人为什么要盯上我呢？ 周文涛心有余悸地嘀咕道。虽然我也不清楚详情，但我猜或许那个人和凌玉台有关。九牙开口说道。 凌玉台？ 是的，从你逃出太宰部的监控到机场追捕这段时间也就区区几个小时而已，消息不可能传得那么快，而太宰部只派了两个人来追你，没有大张旗鼓，估计也是为了把影响减小到最低。换言之，这段时间里知道你出逃消息的只可能是凌玉台内部的少数人。九牙分析道。既然如此，那么这个恰好趁着你逃出太宰部监控的这段时间来绑架你的人，大概率是能得知凌玉台内部消息的人，而且对方和太宰部还不是一路的。 也就是说，除了太宰部还有其他凌玉台的势力要抓我？ 周文涛脸色煞白。很有可能，而且对方既然此次秘密绑架失败，必然不会善罢甘休，甚至反而会试图把事情闹大，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名正言顺抢夺你的理由，这也是我不建议你现在回凌玉台的原因。 九牙站起身，慢慢走向周文涛。 恐怕现在的你已经被冠上叛逃者的罪名了。